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啊。刚才呢，听到一个关于美国制度是不是完美的这样一个争论啊，我就想贡献自己的一点心得吧。当然了，也并不是我的心得啊，是我看了一点书吧也算是分享。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因为我最近吧也没时间看这方面的书了只是纯粹的抛砖引玉吧供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一个思考的线索，然后感兴趣呢可以自己去深究比如说我分享的这个书这个观点吧主要是来源于那个美国学者布鲁斯·阿克曼就是写《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的那个作者他还有一本书叫《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阿克曼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制吧，反正他说是越来越危险了吧，好像就是，反正美国的制度。就是好像有点小毛病了可能他觉得是需要修补了他主要是说首先他就说吧，反正三权分立的这个观念吧就来源于孟德斯鸠了，可能在那个18世纪来看可能还是比较先进比较完美的吧，但是到了20世纪21世纪他说这个情况可能不是那么好了他说比如说这个他说可能孟德斯鸠吧受洛克的影响他说应该容忍四权分立五权分立像这样的情况他说比如国家外交权就非常重要然后他还说了一些国家有宪法委员会这个权利好像就比较独立但是呢他说美国就不是美国管这个宪法像这个宪法审查好像管选举的好像还是一个行政部门的一个小分支他说2000年就发生了一个不体面的选举争端吧他说最后的解决也没怎么解决因为他是下边的一个行政分支的普通部门好像这个小部门吧好像解决这样大的争端好像也不够资格，反正也没很好的完成吧他还说美国人的一些思维的僵化他说投票的管理权一定属于行政分支，如果你以为还有第四权，那你一定不是美国人，对吗？他就说美国的这样美国人的一种僵化的观念嘛。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赞同他的这个观点嘛，只是听一听这是一种带有独立立场的这种知识分子他尽的一个责任吧这种批评的一种责任提醒的一种责任。怎么说呢有的人嘛他一直就觉得美国的制度相当完美尤其是这个总统制非常完美说值得很多国家学习吧尤其是中国我原来就觉得这个观念可能不对，因为在100多年前嘛，像那个宋教仁、梁启超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觉得中国不适宜搞总统制不如搞内阁制搞那种两党制的内阁制比较稳健一些。反正阿克曼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人对自己的制度就比较自信然后好多人都迷信开国先贤他说但是大家不知道现在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好多情况都变了，尤其是像国外推销民主推销总统制，他说可能是造成拉美很多国家这种走入民粹主义或者走入混乱的这么一个一个不利的因素吧这个他说总统制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他说美国不应该就是强推这种民主总统制他还说反正呢举了两个例子，我也没看明白反正他说当时美国就没有向日本人给推然后给日本搞宪法搞得很快，好像几天就搞出来了吧但是居然没有把总统制推给日本他说这是日本的幸运包括德国呢也实行联邦制，也实行了内阁制 阿克曼吧就说总统制的一些不好吧，一些不好的方面啊，比如他说那个比如说想了一个总统啊，民众对他不放心不信任了，不喜欢了，但是他不到任期一般都下不去啊，然后呢或者是喜欢的领导人呢他又有任期限制，他就不能让他啊就是继续连任啊。然后他还说总统制吧一般就是非常注重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种人格魅力啊，啊容易造成这种强烈的这种个人色彩，个人崇拜色彩。他说你看内阁制就不这样的，内阁制选的吧一般都是政党，虽然说那个首相啊什么的那个潜在的候选人他也重要，但是他不是特别重要。而且呢内阁制呢可以让这个总理连任啊，这个政策上有它的连续性。他还说吧美国的这种总统制吧对抗性太强啊，因为那个内阁制吧就是说议会和这个内阁呀啊行政机关它的这个对抗性就没那么强。说美国的对抗性太强了，这不是好事啊。他还说那个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弹劾那个谁吧，弹劾不是弹劾克林顿的时候说弹劾了一年还没什么结果，浪费这么多时间。他说要是在内阁制下哈，只要不信任啊，只要那些议员们不信任，那基本上这个首相他就做不成了啊。他说根本不用那么费劲啊。然后还有说吧，就是说美国吧它变化了，美国以前吧开国的时候它是那个中央权力小啊，中央权力小，但是你看美国的这个从比方说罗斯福新政那时候反正吧这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了，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官僚机构吧越来越膨胀了啊。他还说80年代出现了这些新情况嘛，说使得这个局面更加危险了，就是什么情况呢，那是他在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里边说的，说美国的军队出问题了，美国军队的管理制度出问题了。他说美国以前军队吧就是说不允许干政，但是现在比如说80年代出了一些政策吧，美国原来三军嘛他是非常不协调的，然后内部的争斗比较厉害，这样的话就容易就是说让他内部的形成不了一个强烈的凝聚力吧。但是80年代好像出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协调当然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也没有记得太清楚，好像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吧，好像有这么一个机构了，然后把军队的意志给统一了，反正就有这么个意思。军队吧一般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他还说在海湾战争的时候那个按原来的那个意思吧，比方说战地英雄就是那个什么嘞什么斯科普夫吧好像那个他就相当于那个二战时候的那个艾森豪威尔他能够竞选总统。但是情况不一样了，海湾战争的时候最出风头的是谁呢，是没有上战场的经常发言的科林鲍威尔就是那个有点皮肤有点黑的那个那个参谋长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吧他说他比较出风头，像什么斯科普夫好像就不是特出风头因为反正就跟那个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他就原来吧他就设想了一个非常不妙的一个局面他就说吧比方说美国总统民意相当的支持度，然后军队也支持他，因为军队一般都支持共和党嘛，然后比如说军队也支持这个总统。这个时候如果国会就是跟这个政府跟这个总统强对抗然后就像前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强对抗，然后呢这个总统他也那个不屈服他也不妥协，就是要对抗。然后呢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失败了，但是这个时候总统携民意然后有军队支持他如果还不 不服输啊，还不认那个就是承认那个失败啊，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出现宪法危机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说真正到了啊非常危险，或者说这个情况已经是恶化到非常坏的地步了啊，所以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防患于未然嘛啊，要未雨绸缪嘛啊，不要等到迹象很明显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非常晚了啊，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嘛也值得思考，反正是值得思考的我觉得啊，有没有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呢？也算是有吧，可能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啊，就是说93年吧，大概就是俄罗斯啊 ,93 年 ,92 年吧，好像是俄罗斯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总统跟议会啊杠起来了，然后议会不妥协，然后总统也不妥协，反正双方后来动用军队了，最后把国会给打了。就是把国会所在的那个好像也是白宫吧，好像给用坦克给打了，然后后来总统吧也集权了哈、啊。我觉得可能以前吧那个俄罗斯他就是个总统制吧，他的总统权力就比较大，但是后来更大了哈，可能这方面也不好啊，这是一个不好的例证哈、啊。比方说然后还有我以前说过那个韩国的总统制啊，他任期只有五年。啊，就一届就是五年哈，我觉得这个也确实不好，哈、啊，他不能连任啊，但是呢又是总统制吧，他这个权力呢又比较大，啊，当然我觉得还有，比方说包括菲律宾的现在的这种情况，啊，菲律宾他也是说照搬了美国的制度，实际上也不是，实际上他的总统原来就权力就很大，他设计上就权力就特别大，比美国的总统要大，这以前就很大，他有一个什么很特别的权力，反正跟很早之前他就特别大啊，这也是造成他这个菲律宾走向威权的这么一个因素之一吧，重要的因素啊，反正看起来一样，实际上不是一样的。那么有人会说了，那么内阁制啊他就不会出问题了吗？啊，这倒不是，只是说他比那个要难一点，或者说他可能在比较上来说，可能更利于这个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吧。啊，但是有可能，你看内阁制，他也容易走向啊那个总统制呀。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土耳其就是，啊，他可能这个埃尔多安做总理好像也有十年了嘛，后来你看又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改成总统制了，啊。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改成总统制便于他集权，便于他实行这种威权的统治啊，反而是这种内阁制不利于他集权搞威权啊。还有很多事情吧哈、啊、我就最近吧，比如说前阵子看了一个意大利的历史哈、啊、意大利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很不好哈、啊、其他因素我就不说了，我就发现一个特别让我难过的一个因素吧，哈、啊，就是他的腐败，官僚的这种腐败，啊，从战后，啊，就特别严重嘛，啊，那八十年代也特别严重，然后他有一个黑手党嘛，就南方的黑手党，啊，就是这种闹得非常厉害，啊，曾经一度沉寂，但是也非常厉害，杀一些法官什么的，然后他那个官员的腐败也特别厉害，啊，就是说有一次吧，八几年吧，好像就是一次就抓了上千的官员和那个大商人哈、啊，还我说这样的国家啊，这种腐败是顽疾吧，就是这种有组织的犯罪哈、啊，这么猖獗，我觉得就是意大利走到今天嘛哈、啊，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它这个南北的差距大什么的哈，啊，反正意大利的今天嘛，我觉得这个原因嘛，可能很重要的一方面哈、啊，就是说他这种啊这种权力的腐败吧。啊，有人说他这是民主制呀，有什么什么有监督啊？那为什么还这么腐败呢？哈、啊，那肯定跟一些以前的一些文化因素啊，这是习俗因素啊，这些东西也有关系。反正是没有解决好。比如说他战后其实有一些强人政治的这些东西吧，哈、啊，然后后来你看也都是特别的腐败哈。啊我说的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人心吧，反正挺重要的哈、啊，这个。啊，这个道德因素吧，哈，曾经也有这种道德，非常好的这种总统，好像是，意大利哈，总统他好像不是总理，反正也带了什么好头吧，但是好像那人，后来就死了什么的哈，就是，反正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亲民的，然后道德感召力强的这样的领导人吧，好像这个国家稍微好一点啊， 他就有希望，但是后来情况反正就不妙啊，尤其是后来吧，有一个总理上台了啊，这个总理可真是啊，就是那个贝卢斯科尼啊，他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商人嘛，然后生活作风什么的都不好啊，然后治国能力也比较差啊，反正这个贝卢斯科尼嘛，也没给意大利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吧啊，但是呢他这个祸害也不算太大啊，因为他的这个内阁制度好像啊对他的这个制衡也比较大啊，当然他可能本人吧也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家啊，怎么说呢，反正21世纪以后吧啊，就是可能我们以前的那种乐观主义吧看法，进步的这种乐观主义看法，现在看确实不太不合时宜啊，完全不合时宜，可能这种乐观主义啊真是相当愚蠢的啊，相当肤浅的，相当危险的啊，尤其说对美国制度这种迷信啊啊，对啊文明的这种啊盲目的这种乐观，可能真的是不适宜的啊。你比方说我以前也说过好多次吧，关于美国的一些情况的变化，现在变化也特别大啊，比如说我那看的那个书吧，就是荒野帝国啊，就是那是他说的是美国1990年代中期的事儿啊，就说美国社会的这种贫富分化呀，这种社会的啊这种隔离呀啊相当大了，然后包括文化种群的一些分裂哈啊，就说是理解美国今天的一些的情况的一个基础，反正说你看当时有很大的苗头了啊，就是反正这些吧都让人不太好受吧啊，包括就是说物质主义的这种泛滥啊，包括美国的这种官僚机构的这种庞大壮大啊，这个都可能不是好兆头吧。当然我说了我不一定很懂啊，可能只是抛砖引玉啊，供大家思考啊，反正我觉得人性是靠不住的，尤其现在这种情况风气感觉特别不好啊，就是反正就是风气整个情况的变化都特别不好啊，反正我觉得我很多方面都不满意吧啊，当然对咱国也不满意，好包括对这些好多的这种道德的这种堕落吧就不满意啊有人嘛就是说中国吧，反正就是说一定要照搬美国那个总统制哈，反正我刚才也强调了，可能这个总统制最不能照搬的就是这东西了哈，美国的联邦制啊什么制度哈都可以学一学，可能总统制还真不能学，还真不适宜未来的中国啊，包括当然中国有很多还有就是很危险的东西，我刚才说那个腐败的基因啊，实际到未来也有可能很严重啊，这种腐败的基因可能也会非常严重啊，还有很多方面这是不好的，所以提醒大家以后一定得这个多留意这方面啊，就是再好的制度人的道德不好，然后这个原来的这种基因吧啊，尤其是腐败基因在发作，可能这国家反正就好不起来了反正吧人家美国人操心美国的事儿啊，咱们操心咱们的事儿啊，当然了美国事确实是重要，中国人也应该操心，因为什么，他是世界的火车头，世界的灯塔，他要是完蛋了啊，或者出大问题了可能都要跟着倒霉吧啊，他不关心世界人权了，比如说那世界呢跟真的就特别危险了啊，尤其是这样的年代啊，那种技术失控啊，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 啊什么东西泛滥，反正都特别不好啊。好，我今天就简单说到这里吧哈，就说这么一点啊，反正身体也不太好，然后最近看书也不多哈，因为看一些我工作有关的吧，我现在看不了这些什么的书了，我只能看看那些跟专业有关系的吧啊。好，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啊，肯定了，就一定我就很多的不懂的地方哈，然后自己也没那个消化的地方吧啊，好，反正希望大家留意这个方面就是了啊，思考思考这个方面啊。好的，谢谢大家。